是高娜带来的北戴河之歌。每次听到这首歌，都感觉好像有人给我的胸前戴上了一朵小红花，感觉我自己的家乡北戴河像是一条可以带人给人带去欢乐开心的一个地方，因为那里阳光灿烂，人们友善。下午的3:06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我是从小在海边长大的 DJ 戴毅。像北京这样的三天儿，这样的上蒸下煮，我真心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回到小时候常去玩的那片海，背着游泳圈钻进大海的怀抱。 爱像一阵风吹完它就走，这样的节奏 不觉得这已经是周杰伦18年前的一首代表作了，2000年的时候发行的《龙卷风》。我们听到是 Jim 邓紫棋的版本，听到了一个很酷的女 rapper 邓紫棋，而且这个版本呢，好像是给喜欢这首老歌的女同胞们一个机会，找到一个合适的调。下回 KTV 里面可以感受一下邓紫棋版本的《龙卷风》。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周二下午好。 Hey girl, is he everything you want?In there. You know I gave you the world. You had me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So why your love went away, I just can't seem to understand. Thought it was me and you, baby, baby. Me and you until the end, but I guess I was wrong. I don't wanna think about it, don't wanna talk about it. I'm just so sick about it. Can't believe it's ending this way. Just so confused about it, feeling the blues about it. Tell me, is this fair? Is this the way you should be doing it? Is this how we say goodbye? Should I know better when you came around that you were gonna make me cry? It's breaking my heart. Are you looking crazy? 'Cause I know that you're living a lie. That's okay, baby, 'cause in time you will find. You said that you were moving on out. Maybe I should do the same. Funny thing about that is I was ready to give you my name. Thought it was me and you, baby, baby. And now it's all just a shame that I guess I was wrong. So this is her. This is her. This is the one. The one. This is the one. Hello. And if she plays her cards right, she might even get the keys to the castle. I don't want your keys. Shut up. You make me shut up. Whoa, slow down, partner. Wait, you guys have been going out what a month? You're telling me you're ready to lock it up and leave all the pretty girls to me? Maybe. I like her. Me too. A lot. I like everything. Of course you do. Of course you do.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You're awesome. And this deserves a toast. Okay? No, go ahead. Go ahead. You had me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So why your love went away? I just can't seem to understand. Thought it was me and you, baby, baby. Me and you until the end. But I guess I was wrong. Don't wanna think about it. I'm just so sick about it. Can't believe it's ending this way. Just so confused about it. Feeling the blues about it. Just can't do it about it. Tell me, is this fair? Is this the way you should be doing it now? Is this how we say goodbye? Should I know better when you came around that you were gonna make me cry? It's breaking my heart. Are you crazy? Cause I know that you're living a lie. You said that you were moving on out. Maybe I should do the same. Funny thing about that is I was ready to give you my name. Thought it was me and you, baby, baby. And now it's all just a shame that I guess I was wrong. So this is her. This is her. This is the one.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和你一起唱。 街角，红灯绿灯。 喜欢谭雅这首伸伸懒腰，听人劝吃饱饭，伸伸懒腰这个时候赶走一下心情的低潮，还可以缓解一下长时间对着电脑屏幕的眼睛的疲劳。 有一首歌你只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 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谈恋爱吧，才能把你忘了。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陷阱。 FM 九七四，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哎呀，这样的北京这样的桑拿天实在是太难熬了，体感温度可能要比昨天感觉还要更热一些，真的是夏日炎炎，很想找一个地方赶快去避暑纳凉，但是我们还是要在现实的工作和生活当中继续，所以只有在音乐的世界里面，在音乐的海洋当中寻找一份如水的清凉，所以要静下心来敲敲木鱼，听听金鱼的心声。很久没有听到刘德华的这首老歌了，把这首1999年的《木鱼和金鱼》带给你。 远方的山边有一朵白云，白云的深处留着一条小溪，小溪的里面住着一只金鱼，金鱼的每天就是游来游去。小溪的隔壁有一座庙宇，庙宇的大堂摆着一颗神鸡，神鸡的上面住着一只木鱼，木鱼的每天都是敲来敲去。人生有日落，好时光匆匆过，你敲来敲去敲什么？外面的世界水也天花也红，人生得意要把握。潮起又潮落，风无情浪汹涌，游来游去有什么？明天的幸福总要靠今天修，花雪也要看透才解脱。金鱼和木鱼有太多不同，永远弄不清别人过的生活， 当一天和尚就要敲一天钟，所以他们就继续自己的梦。敲去敲什么，外面的世界水也天花也红，人生得意要把握。潮起又潮落，风无情浪汹涌，你游来游去有什么，哎呦，明天的幸福总要靠今天修，风花雪月要看透才解脱。敲去敲什么，外面的世界水也天花也红，人生得意要把握。潮起又潮落，风无情浪汹涌，你游来游去有什么，明天的幸福总要靠今天修，风花雪月要看透才解脱。 一首很长时间没有听到的老歌，一段很熟悉的旋律，有没有敲打在你的心上？木鱼和金鱼，现在有一个词可以很好的概括这首歌的类型，佛系歌谣，但是也充满了哲理。明天的幸福要靠今天修，这是励志。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又有点小无奈的消极。好了，继续来和你一起唱，也欢迎在听歌和唱歌的过程当中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在后台当中给我留言。上半时段最后这首歌交给 Jennifer Page， Here with me。

叫做连名带姓，是张惠妹在去年年末的时候推出的个人全新专辑《偷故事的人》专辑当中的主打曲目之一。当然在专辑当中，坏的好人、偷故事的人也都是主打歌。这首连名带姓作词是葛大为，填曲呢是周杰伦。当时在发表专辑的时候呢，张惠妹曾经公开的表示过，说要对周杰伦说上一声对不起。因为当时呢，据说他的专辑在收歌的时候，阿妹主动的向周杰伦去邀歌，当时周董自己的专辑也在筹备当中，结果没想到没过几天就把歌曲交了出来。但是呢，他觉得很对不起周董的，就是一把原本这首歌中版改成了慢版的歌曲。但是我想，当周董听到这首连名带姓的效果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可能他也就会原谅了阿妹了。下午的3:39，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也欢迎正在开车过程当中的听友，但请为了自身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接打电话，不要发微信收微信。 我知道你要给我怎么样的小任性，我知道你要给我怎样的臭脾气，我知道你要给我这种那种 I don't wanna 被搜寻，你知道我要给你怎么样的大道理，你知道我要给你怎样的小甜蜜，你知道我要给你这种那种 I don't wanna冰就散了，散一散，我爱你，是不是你真的没开机？有没有看到我穿的短裙？是否应该删除你的记忆？冰就散了，想一想。给我这样的臭脾气，我知道你要给我这种那种 I don't wanna 被搜寻 No， 你知道我要给你这么样的大道理，你知道我要给你这样的耍甜蜜，你知道我要给你这种那种 I don't wanna 被搜寻，冰就散了，散一散，是你真的没开机，有没有看到我穿的短裙？是否应该删除你的记忆？冰球散了，想一想，我爱你，你不会狠心到有关机？看着彩色荧幕没反应，嘴巴就是没有一个手经营，就怕在第一时间漏掉你的消息。No， 热恋中多少眼睛迷离，那些储存的讯息，每一个字都让人动心。No， 冰球散了，散一散，我爱你，是不是你真的没开机？

当年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男神 Alex Du 杜德伟，跑远一首老歌，马上七月就要告白告别，七月就已经要告别了，迎来崭新的八月就在明天，不知道你是否对八月份有一些崭新的期待。财郎说真的是三伏天趴着都会满身的汗，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你会觉得说空调一刻也不能够停，这条命就是空调给的，但说回来空调也不能一直开着，还是要找机会把空调关一关，让自然的风流动一下，到了晚上的时候还是有一段时间要开窗透透气的啊。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和你一起唱，最后一首歌交给 Gary 曹格，吹吹风，稍后四点钟是能量音乐，周三见。 那一个女孩的微笑，心里感觉多美好，怎么忘不掉， 七月二十八日示范区盛大绽放，木偶剧《熊猫乐园》巨型积木城堡震撼启程，快带家人一起来玩！83到128平全能住宅邀您体验，81370505。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中房子2014D048号。 改变命运还在公司沉睡，成为老板别让自己后悔。世界茶饮站上奶茶 C 位，从台湾到大陆，味道那个纯粹，开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4006786888， 世界茶，快来加盟， 投资需谨慎。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